在心跳，快乐记忆忘掉，高处去找奥妙。小单位买到了，但梦已经生疏了，消散飘渺。抛开一切需要，放任放声撒娇，再遇上生命浪潮，来抱着这刻为尽情欢笑，明日呼吸可会继续，谁知晓？难道我没法捉紧一刹那？还是我没有改变，没有懂燃亮过，就算天塌下来将理想拥抱着，那火尽兴烧过，痛或乱的感觉，未尝远离快乐，我在我的心永是主角。青春只那一秒，豁着去闯去飘，美梦去牵动浪潮，未爱尽这身边突然走了，谁又会欣赏破碎梦能照耀？难道我没法捉紧一刹那？还是我将理想拥抱着，那火尽兴烧过，终没有掌声，快乐我来决定，我独个在人潮里掌声。冲动可以成长吗？我有我梦，不悔活过爱过，自我疯魔不枉过。难道我没法捉紧一刹那？我在人潮里掌声。